第149集。莫难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，说来惭愧，他是被饿醒的。醒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他的边上，毫无怜悯之心地吃着一份朱师傅送过来的咖喱滑蛋饭，还有他妈妈送过来的鸭货。虎大哥还开了两听凉啤酒，十分惬意地给我们讲着他跟施医生的婚后生活。莫难在床上发出了虚弱且艰难的声音： 能给我吃一口吗？我太饿了，求求了。 唉，我们十分愧疚，没有顾及病人的情况，并且拒绝了他。这饭实在是太香了，多一口也没有呀。一屋子都是男人，也没有什么避讳。他赤裸着身子坐起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又有些迷茫地看了看虎大哥。 我怎么感觉我比之前要壮了？ 他的感觉没有错，他出现了饱满但并不夸张的胸肌，出现了轮廓分明的六块腹肌，双腿有力呀，不再是之前那样一个文文弱弱的少年了。是饼干的针调整了他的身体轮廓，让他更好地适应这双新生的腿。而因为常年服用药物而导致很久没有反应的下面，现在也微微抬起了头来。这让他有些尴尬地看了看我们，但是我们此时都在专心致志地干饭，没有人理会他下面到底是什么动静。于是他又坐回到了床上，用被单盖住了自己。再过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的妈妈拎着新买的衣服出现在了门口，怯生生地看着我们。我嘴里没停打着招呼：进来吧，他已经好了，您给他买内裤了吗？他的妈妈点了点头，拎起了一条红色的内裤。 妈给你买了红色的，给你冲冲洗，你看看合不合适。 他一边说着，眼泪就要往下掉，把衣服放在床上就出去了。莫难换上了一整套衣服，借用自己手的力量往床边挪动，被虎大哥制止了。 哎，有腿咋不爬呢？大哥白给你治了。 他停下了动作，看了我们一眼，翻过了身去，就这样手脚并用的去往床下去爬，姿势特别的别扭，就像是刚刚学会爬的婴儿一样的生疏。再到了地上之后，他扶着墙尝试性地站了起来，往前走了两步就往前跌去。我们没有人去扶他，等他自己站起来。就这样又走了两步，又跌倒，又爬起来再走。等他扶着墙绕到我们面前，腿已经磕得有些红肿了，尤其是膝盖肉眼可见的肿了一块。他颤颤巍巍地说道： 现在可以给我吃一口了吧？我真的要饿死了，求求了。 乌贤臣把边上的保温饭盒打开，香气就这样扑鼻而来。 给你准备了皮蛋粥，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吃不了这些刺激性的，喝点粥垫不垫不。等到时候老板请你吃烤肉。 他接过了保温饭盒，又给饼干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我好了，老板给我带了粥，我能站起来了，一会儿我去量个身高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想你了。 我呀，得半年吧，要考察的东西太多了。你好好的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药，好好练习走路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来接我，然后把我抱回家去，好不好？ 他用撒娇的语气，来掩饰自己的有气无力。 我也想你，想快点见到你，也想看看你家那只叫小石的猫，它可爱吗？ 它很可爱，以前它躲在柜子上我都够不到，现在我能够到了， 等我回去跟他照了照片就发给你。或者…… 此时的莫娜有些害羞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。 我们可以视频吗？以前你都不跟我视频的，因为我们成天都在一起。现在呢，可以吗？等你回到住的地方，我想看看你。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请求。 这里没有收拾呀，等我收拾好了给你打视频，好不好？ 莫娜连连点头答应了，两人挂断了电话。莫娜开始小口地吃起了这保温桶里的粥，吃了两口，他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 是我妈妈做的？”“ 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想抢这份功劳呢。”“ 因为我妈每次给我做皮蛋瘦肉粥，都放两个皮蛋，一共切成16瓣，再给我放半碗的肉。” 他用筷子在粥底搅和了一圈，果然，下面铺了满满的一层肉。 以前家里穷，皮蛋吃不起，肉也吃不太起，但每次他都给我放这么多的肉，自己一口皮蛋也不吃，肉也不吃，只喝白粥。我依然恨他，但我也爱他，我知道他也爱我。 他的妈妈在门外听见了这句话，流着眼泪走掉了。自己的孩子死了一遭，当妈的才能够知道孩子要的究竟是什么，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什么脸面尊严，在生死面前全部都是虚无缥缈，不值一提。再到最后，他才想明白，自己最想要的是孩子平安健康。我们吃完了饭，捧着肚子回到了猫咖。因为我们约了陆小少爷跟白月明带着人参水前来交易，给他们吃最近新研发的好吃的冰棍儿，还有鸭货，顺便拯救一下那个用两根尾巴就想拯救世界，最后连人形都变不成的傻猫。在我们去的时候，朱师傅已经给白月明做了脆皮五花肉，白月明吃得正开心。陆小少爷把一个瓷瓶放在了桌子上，示意我们来拿。饼干跳上了桌子，眼巴巴地看着这颗灵力充沛的藻本植物。他看起来很想去舔一下白月明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陆小少爷直接打死。估计应该是会的吧。 咪咪，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有事儿求我？ 白月明笑嘻嘻地喂了他一块五花肉。 我能舔你一下吗？ 而最终，饼干还是说出了这句大逆不道的话。陆小少爷的脸色沉了沉，带着白月明随手掐了个手诀就不见了，空留下了半盘没吃完的脆皮五花肉，还有一个灵气充沛的小瓷瓶。我们坐了下来，乌贤禅把那个小瓶子打开，要了一个盘子，把里面珍贵的人参水倒出来让他舔。 这给你，下回别那么傻了啊。 饼干伸出了小舌头，吧嗒吧嗒地舔了起来。过了半个月，我们真在隔壁市开了个猫咖，乌贤禅开车带着我们一起去隔壁市参加了开业典礼。饼干穿着一身女仆装，耳朵在头上不停地晃动着，身后的小尾巴也克制不住地一直在摇。看见莫难从车上下来，他上前一步，笑吟吟地说道： 欢迎回家，主人。 两人在烈日炎炎下拥抱，影子亲密成一个。乌贤禅低头吻了吻我，扣住了我的手。 爱老婆，我们的新生活也要开始了，是吧？ 不管新生活开不开始，我都依然爱你，还有你的私房钱。在以后，私房钱都要给我。 啊，你别跑呀，你听见没？